夸张的方式。 了解、这个感觉是因人去而异的，你会放大他，你如果喜欢他就无限的喜欢他，对不对？ 是。 其实我会觉得伊万卡他的旅行是有要求的，每个人的旅行的品质不一样哈。希望所有喜欢旅行的朋友听完这次我们的伊万卡对于圣莫里茨、苏黎世以及苏黎世还有日内瓦的分享之后，对于瑞士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人，反正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人民热情，物价颇高， 对 对不对？但是都一切都是很值得，因为去过的朋友回来都说值得这个价格哈。 嗯， 而且如果您是提前订的话，价格还会有一些落差的，对不对？ 是会的。 就你不要老是，你比如说你今天听我们节目，四月十五号今天是，然后你听完之后我想4月20号就走，那就肯定是贵了，对不对？你往后推一推，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订到6月份或者9月份会好一些， 对， 是不是？ 是的，是的， 提前半年去订嘛。 而且像瑞士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美景之外，还有樱花哦。 哦，有樱花。 最近我的朋友圈开始朋友圈赏樱花了， 哦， 但是真正夺冠的是卢卡诺地区，瑞士卢卡诺地区。 卢卡诺地区 非常的美，因为日本的樱花它都是在花园里或者是公园里， 对对对， 它比较空旷，然后底下都是人，对对对对。但是瑞士的樱花它很随性，然后跟着当地的一些建筑物呈现了另外一种风格。 了解了，嗯，今天 真的很美。 我们先聊了时间的关系哈， 嗯， 希望大家听完这期关于瑞士的分享，对瑞士有一个自己的旅行规划哈，都希望大家去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感受瑞士的漂亮。感谢伊万卡，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喽。My door, cussing me out. Got laid off my job the night before. Can't figure how I'm gonna fix tomorrow when yesterday's still a mess. Can you tell me what's the point, man? It all seems meaningless. I wish that I could step away and breathe. This world's trying to swallow me. Clear away the clouds inside my head.People hide, people cry, people fight, and they don't know why. If fear is all that we should fear, then what are we so afraid of? 'Cause fear is only in our heads. Someone please say that it's okay now. What are you worrying about? What are you worrying about? Got my dreams, got my life, got my love. Got my friends, got the sunshine above. Why am I making this hard on myself when there's so many beautiful reasons why I should be happy? Any day I'll go back thinking that everyone is against me and the world wants to fight me, preparing to battle an enemy unseen. 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